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67集，投怀送抱。第二天大清早，展昭在一阵吵闹声中醒来，侧耳听了听外边好生吵闹，声音还有些耳熟。 打死你们！ 起床，就见旁边的床上白玉堂也醒过来了，靠在床上似乎是正在发呆。展昭难得见他走神走成这样，玩闹的心思就起来了。他轻手轻脚掀开被子，白玉堂果然没发觉，还是呆呆望着前方墙上挂着的一幅血竹图发呆。展昭微微一笑，单手轻轻一按床边，嗖一声，白玉堂正发呆呢，就感觉什么东西扑面而来，一愣，抬手就是一墨玉飞黄石。 我 展昭一惊，赶紧一扭身避开，他本来想吓唬吓唬白玉堂，没想到白玉堂在毫无防备的时候预感到危险会本能的反击，而且他想心思的时候喜欢在手里把玩一颗墨玉飞黄石，于是顺手。白玉堂扔出去了，才发现是展昭跟着猫似的扑上来，想后悔来不及了，脑袋里只闪过一个念头。 好不容易这猫投怀送抱一回， 至于为什么会冒出投怀送抱四个字儿，白玉堂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当务之急是展昭为了避那直奔面门的墨玉飞黄石，在空中一拧身，都说了展护卫没什么准备，于是这一扭，原本趴在床边的小五一闭眼，展昭坐在了地板上，这一下摔得还挺结实。展昭揉着屁股怨念地抬头看了一眼，白玉堂正趴在床边看他呢，见展昭衣服都没穿好，坐在地上揉屁股，像是只抓老鼠没成功反而掉进了米缸的猫，大清早什么坏心情都没了。白玉堂单手托着下巴趴在床边对着展昭笑。展昭虽然与白玉堂很熟很熟了，但这耗子这样哈哈大笑还真是少见。门口起床看热闹的天尊突然掏了掏耳朵，望着头顶的日头，阴猴打着哈欠伸了个懒腰。 干嘛你？ 你看日头从那边出来，竟然笑那么大声。 是挺大声啊。 阴猴对着前边一群吵吵闹闹的人摆手， 你们够了没啊？吵死人了，再吵把你们全丢回山沟里去。 阴猴一句话，院子里的吵闹声戛然而止。就见阿金和虎头被按在地上，红着一只眼的龙淼淼正踩着他俩，包着半边脸纱布的阿龟正坐在石桌上，手里是一碗汤药，小四子在一旁给他剥一个橘子，似乎是准备让他喝完药吃的。话说今天一早，龙淼淼突然跑来了，见阿龟伤得那么重，追着阿金和虎头就说要踩死他俩。本来听说是展昭削掉了阿龟半个耳朵，他还说要剁了那猫妖的尾巴，不过这一会儿看到阴猴和天尊一起出来，丫头立刻老实了。公孙起了大早给阿龟熬药，这会儿正舒展筋骨呢，顶着俩硕大的黑眼圈跟只竹熊似的。小四子怪心疼的，昨晚因为阴猴和天尊拼房，于是小四子被公孙带回房睡了。他只知道公孙翻腾了一宿都没睡着，早晨天不亮就爬起来熬药了。公孙烦恼什么？正是那所谓的天蚕，天生下来就残疾， 这种事情并不少见，畸形的娃娃也不少，但是没理由同一种病世世代代都传下来。好比说祖父脸上有胎记，儿子孙子脸上都有胎记，那就太奇怪了。这究竟是什么病呢？让他相信有诅咒绝对不可能，除非……公孙摸了摸下巴， 水土问题。 这时房门打开，展昭揉着腰就出来了，身后是神清气爽的白玉堂，还有甩着尾巴打着哈欠的小五。小五出来之后伸长前爪，抓地撅屁股来了个大大的懒腰，展昭在他身边扶着腰也来了个大大的懒腰。 猫猫，你腰怎么了？ 别提了。 说完展昭白了白玉堂一眼，白玉堂接过月牙递过来的帕子正洗脸呢，见展昭白自己，又想起今早这猫摔成四脚朝天那样了，又忍不住有些想笑。殷侯瞧了瞧天尊，天尊摸着下巴，俩老头盯着两人瞧着，微妙了。影卫们端上点心来，众人坐下吃早点。展昭看了看龙淼淼， 你怎么来了？ 找来的呀，昨晚上差点被雪埋了。 龙淼淼一指阿金他们，阿金他们三个低着头吃早饭，也不敢出声。龙淼淼抱着胳膊训他们三个， 爹说了你们几句就跑出来了，你们都多久没有出过夜叉宫了？傻的一根筋，还敢混江湖。 展昭和白玉堂倒是点头，觉得龙淼淼这话说的一点没错，这三个的确缺心眼的厉害，实在是不适合混江湖的。 你们是从小在夜叉宫长大的？ 赵普本来吃包子呢，顺便喂小四子吃包子，抬头一看公孙吓一跳。 嚯，舒丹，你昨晚干嘛去了？嚯，好家伙，这黑眼圈跟挨了两拳差不多。 公孙实在是没力气跟他斗嘴了，啃着一根油条等着夜叉宫三人回答。 才不是，只有我是出生在夜叉宫的，其他人都是我爹捡的。 话音刚落，就听一旁阴侯笑了一声，龙淼淼瞄了他一眼，给他加了个蒸脚，凑过去拍马屁。 外公你笑啥？ 你就听你爹胡说八道吧，他有几句话是真的。 难道说我不是出生在夜叉宫？ 你爹跟你说你娘是谁了没？ 爹说是江南名妓。 一旁几个影卫一口豆浆喷出来，这爹忒不靠谱了吧，就算是真的也不能这么跟孩子说呀。金侯闻言望天翻了个白眼儿。 呸，没死他还江南名妓，你娘可是正经人家的好姑娘，当年我魔宫一带出了名的好郎中。 我娘是郎中？ 你爹当年在山沟里建了个夜叉宫就是为了你娘，你夜叉宫的人差不多都是你爹跑去捡来的。就说你吧，你爹是什么人呢？人家出趟门最多捡个阿猫阿狗什么的，你爹倒好，一批一批往家捡孩子，这些孩子还都是奇形怪状的。 换句话说，夜叉宫的人知道上哪能捡到这样的孩子，是不是？ 嗯，聪明。 这还能知道？怎么知道的？ 表示夜叉宫的公主知道这些人之所以世世代代都是天蚕的原因。就好比说山阴面灌木比较多，树都长在山的阳面，不同的泥地里长出来的草也不同。 阿金等人彼此对视了一眼，说起来他们这么多年其实都没怀疑过为什么会被龙九炼收留，的确有一些是自己跑去夜叉宫的，但是大部分都是龙九炼去捡回来的。 哎，虎头，你之前说你媳妇儿难产是什么时候的事情？离这会儿近吗？ 近啊。 哦。 公孙不说话了，发呆。赵普摇了摇头，往他眼前的碗里夹了两筷子吃的。 哎，吃了饭再讲。 公孙回神，盯着碗里的蒸饺，又发起呆来。赵普撇嘴凑到小四子耳边：“ 你爹啊，比你还呆。”哎呦！ 话没说完，公孙拍得他一脸烧饼，抢回小四子放在自己腿上喂他吃蒸饺。展昭喝着豆浆，听了公孙的分析，回头看了看白玉堂，就见他如有所思吃着东西，还是维持这早晨出神的状态，莫不是想到了什么？吃过饭，众人各有各忙。佛英带着影卫去查那地道了，毕竟年代太过久远，有些机关一旦错位就打不开了，或者解开之后仍然会有危险。赵普安排了他仔细检查，万一有危险还是选择另一条路。包拯问夜叉宫的人他们过来的经过，原来是阿龟他们几个看夜叉宫藏书中有提到关于雪眼珠和药王宝的传说，三人不甘认命，但是龙九炼就是不让他们出宫。他们本来想着龙九炼可能会一起去，但是将想法告诉龙九炼后，夜叉王只是苦笑地劝慰众人： 没有用的，只能留给时间慢慢改变，几代人之后也许会好，或许这血脉就断在这一代吧，人生苦短，别太执着。 但是龙九炼的话显然无法浇灭这三人改变命运的想法，于是三人偷偷就溜出了夜叉宫，往亳州府来了。正巧龙九炼出门了，龙淼淼知道以他爹的脾气，要是发现这三人私自出宫不听他命令，一定会重罚，于是趁他爹不在赶紧找来了。到了这一带听说天母的传说，他还以为阿龟闯祸了。 这么说，那天在林子里袭击沉默的并不是这位阿龟姑娘？ 当然不是了，阿龟就吓唬人，他和正常人没分别的，他还吃素呢，怎么可能咬大活人？ 那你那天真的看到天母咬人了？三排呀， 我都说了我看见了， 具体描述一下。 哎呀，黑灯瞎火的，谁看得那么清楚啊？就一身白衣服，背影看是个女人，一回头就一张大嘴满嘴牙，看到我就满身跑了，那么大嘴，我见过了那么多年怪物，她最奇怪。 众人都觉得龙淼淼之前说话不可信，是因为他讲起这段太平静，可是仔细想想也对呀，他天天在夜叉宫看的就是些怪里怪气的长相，早就见怪不怪了吧。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